所以 have you learned a lot from your previous experience? 啊，这么个意思。Oh yes, I've been sharing the daily lives of the inhabitants. I've been on their hunting expeditions. I've taken part in their rituals and festivals. I've learned to understand their language. I feel they have really began to trust me. 我发现这段里面用了很多这种现在完成进行时，还有现在完成时。 是啊。 I've been sharing, I've taken part in, I've learned, they have begun, 等等等等。 嗯，是。应该说，我们在其实看这个时态的时候，这两个时态，如果再加一个一般过去时，其实我们发现在时间数轴上来讲，它是三个不一样的。大家呢，现在就可以 we can picture the situation, OK?那么比如说一般过去时在时间数轴上在零的左端那就是一个点而且是个实心点一般过去时而现在完成时我们会把它也放在这个零的左边但是呢它是个空心点它空心点还要往右侧也是向未来向现在的方向画一个象限但画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它画到现在就完了就停止了但现在完成进行时它也是画一个空心点但是他那条线画过来会通过零一直到现在一直到将来应该说所以他动作的持续性这三个可以看得出来一般过去是实心点另外两个呢现在完成进行时和现在完成时都是空心点但是他们对现在的延伸长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脑子里可以用一种这个图像的形式体现出来、啊、 Inhabitants 指的是指当地的土著居民吗 是当地的居民其实、local residents local、土著 I've been sharing the daily lives 大家注意发音、是 life 的复数形式他们的日常生活 sharing 跟他们共同度过 of the inhabitants、注意这个单词呢、它的词根是 inhabit I've been on their hunting expeditions I've beenon their hunting expeditions 这点呢大家注意介词的使用 be on expeditions 其实没有 hunting 也无所谓因为它强调是 on 对 expedition 他们之间的制约所以我跟他们一起参加了打猎活动 on 这个单词呢大家都知道它这个介词非常的强大它在各种场合、和名词搭配和动词搭配都非常常见我们知道在校园叫 on campus在农场叫 on farm 绝对不能用 in 而在各种场合叫 on different occasions 所以 on 这个词请客吃饭啊，比如说、Alison 和我们一起出去吃饭的话呢这时候我说了一句话今儿我请客 it's on me 一对一两个人说话叫 one on one 啊，所以这个介词都是很容易用错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on 这个词的使用 嗯，非常明显，这位年轻人呢，已经和当地的这些土著居民和谐相处了。比如说，这里面有几个非常我认为重要的一些表达 ：sharing the daily lives， on their hunting expeditions，take part in their rituals and festivals， 还有 learn their language。 对 ，I've taken part in their rituals， 还参加了 take part in。我们说这个词呢 ，take part in 指的是 take 拿走。part 一部分 in 指的是那块大饼我们在大饼当中拿走吗不见得它指的是我在当中占据其中的一块所以叫参加 rituals 表示仪式有指宗教仪式那么还有一个词就是 festivals 我们都知道 the customs and tradition is the soul of a nation and its people 应该说传统是一个民族啊，以及他的人民的灵魂。那我们这个作者有机会能够 take part in the rituals and festivals， 可以说真的是与他们的文化和他们的核心精神零距离啊。 嗯，有几个表达和这个 take part in 比较相似的，就是大家经常容易闹混，比如说 attend 。 attend， 对， 还有 join。Yeah, 这三个词它们具体的区别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这个 attend 这个词，比如说，首先我们知道它 attend a class, attend a meeting, 参加会议 上课，这些都用 attend 这个字母。attend a wedding ceremony 啊，这些活动 attend 这个词都能用啊。那参与人叫 attendant 啊，参与者。我们还有一个词呢叫 join， 就是加入啊。但是呢，我们说他也表示参加啊。Would you join me for today's dinner？ 那么 join 这个词表示能一起共度、参加啊。但 join 这个词呢，我们知道 join the army 表示参军啊，所以我们要在具体的场合去联系这些记忆。还有一个词就是 participate， 也表示参加 ，participate in。那么参与人叫 participants， 所以呢，它表示的是也是就个体而言参加。啊，所以我们会发现呢 ，participate 这个词很正式，其实啊，在很多场合属于是大词，比较正式。join 这个词，在说参军的角度，也是个正式的词汇啊。而在我们生活当中呢，刚才我说的 join me for a party， 那么我们一起去参加一个舞会，参加一个，那么它也表示的是一种在日常生活的 entertaining 范围内的一种使用方式，而且也非常华丽。join 这个词使用范围在这块是相当广的，而 attend 就提不上去了，它 attend 强调一种常规的一种场合，而 take part in 几乎在各种场合都可以出现，但是一对一邀请的时候用 take part in 相当不合适啊。而上课的时候也绝对不是 take part in 那么简单，应该用 attend， 有自己的一个真正的身份啊，和自己个人的一个思想的介入。 还有一个词我希望李老师给我们再解释一下，就是这个 trust、 okay. T-R-U-S-T trust me。 那可不容易啊。 这个词有一定深度啊。我们说见到了 trust， 很多同学会想到 believe， believe in， trust， trust in 这些词。说到 trust 这个单词的时候，我认为它的这个深度和精神层面要比 believe 要深啊。believe 什么时候能达到那个地步呢？ believe 加 in 的时候。说到这儿，我们先解释一下 believe somebody 指的是信任某人的话， believe in 指对某人的人品、某人的权威表示信任，但通常表示崇拜、崇敬，更多的还只是一种信仰。而 trust 则指更人性化一点，人与人之间的很真诚的、发自内心的那种彼此的信任。所以它又是一个名词，又常做标语，作为人的一种就是思想口号。所以 trust 啊，它类似于一个单词叫 belief。 如果说一个人 trustworthy， 就是说你完全可以相 信 他。 是啊，所以 trust 也是一种能力啊，能信任也是一种能力，但 belief 就是它从这个内涵上来讲达不到这个深度，除非用 believe in。 接下来呢，采访者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How long do you plan to stay？ 这句话其实我们和外国朋友进行交往的时候也可以问他，你要在这儿待多久，是不是李老师？ Right, that's right. How long do you plan to stay? Stay 表示短期停留，我们可以说 I hope you can or you will enjoy your stay here in China. 希望你在这儿玩得快乐。I hope you will enjoy your stay here. Stay 这次比较短期停留，可不要用 live。 我们都知道你在住多久啊， live 比较长期居留。 That depends on various factors， 那取决于各种因素。 Depends on， 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今天就讲了，那取决于 various 各种因素 factors。 I've been here since last September， 自从去年的九月份我就到这里来了。Since 一个非常标准的现在完成时的样板。 I plan to stay until next August at least, but possibly a bit longer. 我计划会待到明年的八月份 at least, 至少是待到八月份 but possibly, 但是更可能是 a bit longer. A bit 相当于副词，修饰后面的形容词 longer, 副词修饰形容词，也许会稍微长一些。 这里面使用了一个副词 possibly 啊、possibly 表示这位年轻人他心里自己其实也不敢肯定，但是呢从他内心来讲呢希望能够待更长时间。 possibly 还是相对积极的一个词汇。我记得我和当时和一个德国朋友在问他，我说 can we be friends， 他的回答就是 possibly， 其实他的意思是肯定的，相对要肯定一些的。所以我们作者在这里面呢，他的感觉就是这件事情很可能发生。Possibly. Can I learn English well? Possibly. Possibly, definitely. Right. 这也表示英语国家人们在语言上的一些含蓄。 是啊，但 possibly 中国学生很少用啊，应该多用点这样的词和 definitely, absolutely 等这样的词。 嗯，听起来呢就更像说英语了。 对，更像说英语了。 好，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收听。Goodbye, everyone. Goodbye. Goodbye.Thank you.